欢迎到我他餐厅聊爱杰达。 系每日 T J 咧就讲个新城猪肉酱就讲完啦。咁而家就轮到真正嘅主菜。 呢度系我他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其实大家只系关心呢样嘢嘅啫，即系我唔明点解要关心个奖项。大家其实关心咩新 game 出嘅啫，就系、是、T J 广告杂志2024 final。 哇，佢个量啊，随时仲多过佢颁奖嗰度。如果佢嘅奖唔系咁 Q 多猪肉奖嘅话咧，即系呢边仲多过佢啊！屌啦声，哇！呢边先系重点啦吓，无论系对主办方定系对我哋嚟讲都系。 好啦，想讲咗佢公布咗 game 咧，即系唔系冇不顺序啊，纯粹我因为净系数 个顺序系接近系随机。我好老实话俾你啦，我今次冇认真咁排，亦都唔系根据佢嘅顺序嘅。 嗱，讲下先啦，就巫师四啦 ，Witcher 四啦， 众所期待嘅作品嚟噶啦。之前西班班2077都应该过一段落啦嘛，系时候要搞巫师四噶啦。咁主角换人，好少道受欢迎嘅主角，连续三套出游之后换主角，系大家觉得非常 OK 嘅。咁啊，阿杰洛达佢唔再系佢做主角啦，系由条女啊，嗰条靓妹啊长大了。 好在巨人 OK 嘅。 睇到画面之后咧，系第一时间就系、是。好彩，好彩唔系丑女， 送下真系好。 不过咧 ，CD Projekt Red 虽然喺《Pack Up Pack》2077入边好多元，好咩咁，但系佢唔会为咗多元而多元咯。佢真系真心地认为需要多啲嘢玩，所以先喺2077度都有嗰啲各种各样奇奇怪怪嘅恋爱啦吓，咁样叫。但系佢亦都唔系嗰啲为屈而屈嘅，所以咧佢都唔会特登整个丑女俾你嘅，放心。啊、然后大家睇下个阿女终于长大了，佢之前主角阿基洛特带住嗰条靓妹，嗰条靓妹啊， 咪最紧要大家都系送盒，唉好在，几惊你又整个黑人肥婆出嚟啊？ 唔会嘅，咁 点知呢年头呢年咩都发生噶嘛，大佬。 暂时得个吹啦，但系一公布大家都好兴奋啦，毕竟始终都系巫师三嘅正统续作。大家更加虽然佢冇讲到大家最关心嗰样牌咧。睇个变态 game， 诶，变快嘅，有佢啦，冇心究啦。好， 另一只就暂时只系得个概念啫，连个正式名称都冇， 叫 Project Robot， 得个 Project Robot， 汪达与机人，因为就系呢、這个汪达与巨像嗰、那个， 汪达巨像嗰间公司嘅 个开发者嗰边就整嘅新作，当年其中一只不出世嘅神作啦，销量唔好噶，当年啱啱出嗰阵销量唔好噶， 叫好不叫咗咯。 但后尾个口碑越来越好，又重制啊，嗰类终于口耳相传成为一代神作。咁佢而家今次唔爬巨像啦，今次爬机人，系咁多大佬。我睇落去应该系，因为佢冇讲清楚啊，佢睇落去应该系同一样嘅模式，不过就个世界观啊嗰啲嘢唔同咗，名都冇，所以就睇住先。哦，既然有当年汪大巨像嘅，咁啊应该系可以期待嘅其他一套作品，亦都大家都唔系好敢估到佢会居然会有新作咁样啦。 跟住超音鼠赛车， 几老鉴嘅一只嘢，老老实实。因为如果系超音鼠做赛车，咁基本上肯定系速度做卖点噶啦。超音鼠本来都 系，本身超音鼠已经卖速度噶啦。 但系速度为卖点嘅赛车 game 成行成市喎、啊，大佬。 咪就系咯， 同 Mario 嘅赛车 game。当年第一代啊，先讲第一代都系用速度为卖点啊，但系当年系当年啊嘛，后尾佢已经完全摒弃咗呢套嘢啦，完全变咗系搞鬼人哋嘅嘢啦嘛。如果你净系讲速度为卖点嘅赛车 game， 除非你真系连呢方面都可以打赢嗰啲嗰扎传统嗰扎啦，如果唔系你有咩卖点？如果你用角色嚟做卖点得唔得啊？ 唔知 系佢本身个属性造成系尴尬咯。不过睇下点咯， 即系冇嘢好讲啊！呢啲嘢就跟住好啦，跟住 最搞笑系呢样 《最后生还者》重制版2024登陆 PC 平台，顽皮狗。 哇！我第一个谂过就系、是，哇！真系时光飞逝啦，我终于等到呢、这个《对 Last of Us 二》重制啦，过咗咁多年，两年咁多啊，两年之后佢重制啊，系咪？哇！我谂紧 唔系咁 Remaster 版唔系重制，只系叫升，即系画面靓少少啊，执少少嘢啫。 一样啊，大佬！你两年前嘅画面同而家有咩分别啊？两年前我用3060，而家咪又系3060， 咪仲有两年 Switch， 而家都系 Switch 啦。 哇！真系孖叉咁啊！不过当然我知道系因为佢系将第一部重制连住咗落第二部重制，但系理论上你应该系将第一部重制连落去第二部就已经得噶啦，你先出咗第二部噶嘛。 但系重点就系佢个华为嘅官方宣话，延续初代饱受声誉啦，但唔代表呢个旅程好喎、啊、呢集。 你记住话系始，然后初代饱受啊，初代啊，即系唔系话佢只游戏第二部曲好啊，好巧妙讲法。 即系调翻转讲啊，呢只嘢佢本来个画面都唔差得去边啊，你 remaster 话 re 啲乜春啊，到底 咪就系咯，咪要 PS5 Pro 版专用画面咯，靓咗先好，即系要慢慢同你逐格睇先睇到靓咗边度先。 你原本嗰只仲堆咗喺啲仓库度，都未卖出去啊，大佬。即系我系铺头，我真系屌你老母啊！我唔勾入啦，我系零售商，我就唔勾入你啦。前人真系， 专版啫嘛。 两年前的作品跟我讲 remaster， 是但除非你话系咁，我 remake 改勾咗个故事佢，咁我谂下， 咁咪得，但系唔会啊嘛，嘥喺你。 但肯定唔会啦，佢觉得佢好掂噶个故事啊，咁啊，既然讲到佢啦，咁一定要人哋就攞压轴，因为人哋俾得起钱，但系我哋一定唔会放喺压轴嘅呢个顽皮狗嗰边嗰只新作，嗰条光头女，哇，真系，不过大家算啦，大家知道。佢出完对 level 之后，仲要制作总监，仲要升官发财，你就知道系佢哋嘅策略嚟嘅。系因为佢哋觉得资金好重要，所以我哋要搞 ESG， 所以要搞咁多嘢。定系佢真心咁样认为咧？我觉得佢系真心嘅，佢系真心要觉得想塞呢啲咁元素落去，然后塞得好卵差。虽然啦，咁要睇佢点样写个故事要成嘅，但系今时今日嘅顽皮狗就算卵数咯。 咁有嗰句咯，你中意玩，咁我又唔阻止你嘅，你中意咪玩咯。我又唔会，我又唔会话咁离谱。你话你玩就咩嘅，我唔会咁做嘅。但系有你要你人权。 嗯，跟住就系证明我系顺序随机咁制嘅，就系又翻嚟 Sega 啦。 Sega 嘅 VR 快打，咁你今次咧就重做，不过今次咧就系由已经将原本VF 嘅制作人食咗新聘咗嘅人龙制作室，即系话人龙制作室嘅前 AM 二人。去搞嘅 New Virtual Fighter， 咁冇办法，你食咗人哋嘅工作室，你要负责翻人哋嘅新作噶啦嘛，咁就要。 好啦，咁咧最妙就系、是、今次特登揾咗老王阿皮褛王，就去做宣传局啊，就嗰条片就话当年 Lab Media 啱开始嘅时候咧，公司非常唔掂。而斯格当时嘅 CEO 入家出一郎咧，就二话不说俾咗$500,000去解决咗燃眉之急。阿老王又感激到佢而家，所以佢而家帮佢做宣传。 呢、這个要我谂大家喺呢一年，因为 Nvidia 红捻到爆，应该听过唔少呢个故事啦。不过我哋 唔系一年，系呢十年。谂下自从有先至显卡开掘矿之后，佢边一年唔红咯？ 呢个就讲翻我哋略略讲少少啦都。咁当年 Nvidia 一开始系销情唔好嘅，佢卖 display 嗰阵时一开始卖 display 唔好嘅，但系Sega 就揾到佢去帮 DC graphic 部分咯。咁因为 Saturn 已经系咁样噶啦 ，Saturn 用嘅系多边形，系四方形嘅。去到 Dreamcast 嗰阵时咧，佢都依然想延续呢样嘢，但系喺老王搞完一轮之后，同佢讲唔得，我哋应该要用三角形去做多边形嘅本体嘅。咁最终因为咁咧，佢系冇开发成功嘅，但系呢个 project 啊，俾咗$500,000俾佢啊，佢就同佢讲，我可唔可以唔还翻俾你？咁当然啦，佢唔系话送俾佢嘅，就系换咗佢一部分嘅股份。系咁样样。当年如果冇呢$500,000 ，Nvidia 当年就要执咗噶啦，就喺当时就因为开发失败，所以就要收皮噶啦。咁最后佢将佢个 display card 个换咗做三角形。因为当年亦都系 DirectX 即系微软嗰嚿啊，系定义咗多边形系三个人噶啦。咁啊，最终业界基本上就系最终系变咗，就全部都系用紧三个人嘅。咁死守住，都冇得死守噶啦。Sega 都冇第二步啦，尖卡斯已经最后一步啦。当年点解佢哋拣四方形咧？系时代嘅问题嚟噶，因为用四方形做多边形咧，系比较容易做到一个低边数做到圆形，最唔接近。即系就系圆形啊嘛，你用四边形去做嘅话咧，系可以一个四方形就已经可以接近好接近一个球体了。当年有一个边数好少啊嘛，唔似而家动接都可以几万几十万个多边形。咁所以咧系当年有时代嘅限制嘅。咁但系因为咁亦都因为咁咧 ，Sega 嗰边系换咗一部分 Nvidia 股票啊。先讲一，佢哋喺后屘 Nvidia 上市飙咗一段时间嗰阵时咧，就已经卖咗啦。佢好早就已经卖咗噶啦，当然个笔投资系非常之划算，头先佢赚咗唔少钱嘅。总之佢如果当年佢冇卖嘅话咧，而家应该系笑住数钱可以退休了。 我算啦，呢、这个就 成间公司都可以退休了。不过就这个另一回事啦。 冇，总之系咩？对于 Nvidia 嚟讲，咁Sega真系救咗佢命， 救命恩人嚟嘅。 系啊， 咁所以咧，佢而家佢出 帮佢做宣传啦。 冇错，佢出 Final Fight 嗰阵时候都系帮佢宣传，另一部分亦都系老王系会特别帮一啲咧。去用他们最新最前沿科技 的 display 的游戏、啊、去背书的，跟之前跟黑悟空一样、因为黑悟空是一个有 DLS3和武是差非常远的游戏，少数的游戏我们之前讲黑悟空的时候提过了，所以他才会特别地支持他的、这里也是一样，我估计 Virtual Fight 会利用到一些可能是50系的新特性的东西，不是这个关技术交流事，他两家公司其实向来都很友好的， 反正都是我玩不起的我这份。 Virtual Fight 应该会有主机版的。 咁我呢个 game 又唔讲佢住啦，反正有个唔知几时出到，咁我讲下有嘅又都系唔知几时出嘅游戏。总之就咩，我形容就咩，佢嗱佢官方名咧暂时就叫 Project Century， 我形容就咩人中北村。咁咧就嗱事情咧就系喺1915年嘅古大正年间嘅人龙系列，而主角咧名唔知，身份唔知，咩都唔知，总之就又系好人龙 style 嘅，不过更加血腥。由于个主角好系基本上就肯定系北村一辉嚟嘅，咁咧通常有咩我形容我嘅讲法就系人中北村。至于个剧情系点咧，冇大家仲喺度估紧，有人估会唔会系东城会前传，即系东城会创办传 创立嗰个嘅故事咯。 创立传东城真，但系唔系咧有少少勉强，因为1915年如果东城真嘅嗰时30岁嘅话咧。咁佢中间起码隔咗一代嘅。 呢个猜测系因为我唔系好熟下，但系因为佢人龙个东城会系有原型噶嘛，个原型就系嗰个年代出嚟噶。 唔系，唔知系咪啦，因为或者系前传，即系嗱，东城真之前一代都可能嘅。 嗯， 有可能嘅，有可能系东城真其实跟住呢、這个跟住北村一辉个小僆仔，诸如此类嗰类嘢都可以嘅，即系除一半啫嘛呢啲嘢。但系暂时嚟讲咧，几吸引，因为大家体验咗现代版啦，就系、是。咁大正年间个混乱嘅东京江户系点嘅咧？咁其实会几个人嘅，仲有就系又追揾到另一个替可以顶替木村拓哉啦。今日揾北村一辉，咁北村一辉相对安全啲，同埋佢又北村一半打一提啦。北村一辉系第最初嗰套电影版人龙嘅咧，同身一马，咁又咪又系同身一马，就咁讲啦。好啦，跟住 Capcom 啦，咁轮到 鬼武 者 Capcom 有一个其实大家就敲咗好多好多年， 唔知点解佢突然间唔再出。嘅鬼武者， 因为其实都好好玩游戏。咁呢个鬼武者出叫做鬼武者 Way of the Sword 剑之道。咁就佢今次就而家睇片就江户年代啦，咁就唔知点玩啦。呢个 game 2006年出嘅，有排都未到。 但系肯定、可以肯定嘅就系木金城武分，之前系用佢嚟做原型噶嘛。 亦都试过揾过，唔记得咗嗰个老牌演员添、我净系记得往太阳路敲嗰个演，唔记得算啦。咁总之啊，呢套嘢我有几期待嘅，因为其实鬼武者好玩过 Devil May Cry 好多，佢嗰个反弹，佢个闪系统咧系好玩好多嘅。 对一个断咗好耐下嘅突然间重出，即系今年嘅 TGA 公布嘅品好多啲咁嘅样嘅嘢，咁啊 系啊，跟住咧就是、Fat Punk 呢个我哋之前好似今新闻 game 飞有提过噶啦，咁啊而家多咗好多资料啊成出嚟，原本我以为是开场的时候用卡咁大把啫，即系改变当场嘅规则嘅啫。原来佢而家出片啊，成啊，佢第一样佢公布咗系2025年嘅3月6日出，咁佢亦都公布咗更加多佢嘅卡片嘅嘢，上百种唔同嘅卡片随机得到嘅，而且呢个卡牌应该系唔系一开始有晒，要你自己慢慢解锁。咁唔同嘅卡片会有唔同效果，我哋之前提过啦。咁佢有上百种唔同效果，咁应该会几有趣下。即系呢类5对5嘅游戏啊，其中一样好容易玩闷嘅地方就系、是、嚟嚟去去咪嗰只英雄，你了不起咪几十种咯，你了不起咪几十种英雄，但系因为强度问题啊，就嚟嚟去去你都见到啲咪见到嗰啲人嚟，大家已经玩厌咗呢堆5对5嘅超能英雄嘅对战，咁可能呢个会有啲新意吓，几我个人系几睇好佢嘅。我希望我唔会奶，唔会毒奶咗佢啦吓。咁啊，好啦，下一只就系 Buffer 嘅新作。 Ocean Chief 呢只就一个讲黑社会嘅故事啦，即系意大利黑手党啊，个扎身份拉低嘅嘢，我唔系好熟啊，老实。喺呢个世界观入边嘅还原系相当地好嘅，即系因为虽然都系讲黑道啦，但系人龙讲嘅系日本嘅极道 ，GTA 讲嘅系美国嘅黑社会，甚至美国梦嗰啲嘢。而歐洲代表就係呢只，佢講嘅係教父式嗰種黑社會咯，即係黑，大家都知道所謂嘅現代黑社會特有係起源就係佢啊嘛，就係、是、意大利式嘅黑手黨嗰扎黑社會啊嘛。只要佢唔炒車，應該冇問題。難講啊呢樣，難講啊。 好啦，跟住咧就係大家拗緊頭嘅，就係、是、Elden Ring 下面嘅叫做Elden Ring 嘅 Outbreak 啦。假嘅就系不好似 BioWare 嘅 Outbreak 咁样，一只用法环嘅背景去做嘅多人动作游戏，叫黑夜君临、哦。 最唔可能多人同玩嘅游戏，整成多人同玩。 其实 Elden Ring 都有多人玩，佢有多人对战，佢有 PVP mode 嘅。 咁另一回事啊，嗰、那个。 即系个 PVP mode， 大家就攞嚟做咩啊？因为你如果你开头去某个地方嘅话，一定要打个 PVP mode 完一次嘅。系除咗之后冇人用噶啦，嗰、那个就不过唔重要啦。呢、這个就 一只非常单机游戏，突然间同你玩搞多人合作，我唔知道可以点。不过既然系 From Software 做出嚟嘅，应 差劲有谱嘅， 差劲有谱。其实都唔系冇做过呢类型嘅游戏嘅，你望隔篱，只系觉得有个打个突啫，即系冇谂到会咁样整个咁样嘅 spin out 出嚟嘅。 spin out 嘅唔知啊，因为我唔系 From Software fans， 唔敢讲啦。咁啊，好啦，跟住咧就。 EA 之前好似喺年度家庭游戏个双人成行，要两个玩家同时合作的，买 game 唔送朋友， 系啦。 呢个游戏最大缺点，咁佢个制作团体出新作，就叫幻裂奇境。佢呢、這个故事几有趣啊，即系咧系带住矛盾去旅行啲 friend 嚟啊，一个科幻作家同一个奇幻作家一起跌咗入佢哋嘅故事世界入边，即系净系呢个。点子我都觉得几有趣了。作者跌入去佢嘅作品入边呢个故事咧，有一路都有嘅，但系带住矛盾跌落去咧，又真系几得意。而且佢故事特性啦，唔系应该佢哋呢组之包括之前双人成日都系咁样啊，都系讲合作噶嘛。你谂下，你会佢入边会既有矛盾，又要合作，然后仲要系玩家玩的过程都系同样嘅情况，要么就系屌到隔篱开花。要么就是大家，哎，唔紧要，嗰度你小心，系呢度，系佢，你玩起嚟咧系好，好考验友情嘅，即系。 有啲歧视我啲冇啲毒捻嘅。 歧视毒捻就另一回事啦，都系买嗰个买 game 唔送朋友噶嘛， 咁系啦。 哇，另一只买 game 唔送朋友嘅，我觉得佢哋个作嗰个作法好 Q 相似。买 game 唔送朋友之二，呢、这个 Overcook 嗰间公司出嘅新嘅双人。合作的密室逃脱游戏， 怪人奇女叫 做，性质又是好捻，真系好捻相似啊！即系当然啦，佢哋嘅风格就完全唔同啦。佢哋就是搞笑嗰类啦，即系之前好花曲啊，或者系本屋嗰间叫嗰、那个嗰只叫咩唔记得咗，即系胡辣搬家中文叫都是嗰、那个形式啦，即系一扎人要做合作去解谜，而且入边系有充满住各种各样嘅恶搞。即系你睇同样嘅主题，有两种完全唔同嘅表现方噶，啊，几有趣，友情考验游戏，我好认真讲呢档嘢，所有 game 都有机会抌掣啊！你撞到个 EQ 唔好嘅 friend 咧，真系抌掣噶，真系会噶，你睇住嚟啊！ 好啦，嗱，跟住咧，同私家冇关，但系都系私家人嘅，前私家人啦，应该仲系私家人嘅，咁啊，铃木裕咁咧就帮 Netflix 系 Netflix 啊，播片嗰间啊，出只游戏就叫做 Steel Pals， 咁就唔知咩嚟嘅，呢游戏咧。就仍然棉花人，就系 Netflix， 其实就系、 是之前我哋有好耐之前提过 Netflix 话要进军游戏界，而家要做嘅咧就系喺上边会有一扎为佢开发嘅小游戏，由嗰啲 first game 级嗰种小游戏去到手机游戏嗰种都系好轻量嘅游戏。 但系呢啲游戏似乎唔系手机游，唔系总之唔系小游戏啦。 比较大少少都系手机游戏嘅体量啦，即系相冇 我系啦，咁就佢打住铃木裕个名，我就唔知点乜，因为铃木裕之前，因为铃木裕用奶人三奶咗嘢之后咧，大家都觉得佢就咩，佢应该退休噶啦。但我觉得俾多次机会佢啦，如果系游戏喺小本嘅话，我可能会有意外惊喜。 当年三木三，我觉得系背负咗太多佢当年嘅嘢，所以先会出现佢啲问题嘅。 同埋三木三应该咁讲就系、 是、冇钱， 有少少叫做冇，因为冇系真系最紧要冇钱，同埋就系、是、大家唔再新奇，因为三木之前系冇呢类咁嘅游戏，就三木之后人龙都玩到太多啦，已经惯咗呢类游戏，咁变咗做咩？三木三咪咗唔新鲜咯，我觉得系有时嘅时代问题。 佢唔只系新鲜嘅，系讲紧经过咁多年嘅试行错误啊，呢类咁嘅沙盒游戏已经系进化咗好多啦，但系佢依然停留喺当年。仲系好创新嗰个当年，但系当年嘅创新而家就系老旧噶啦嘛。当年我哋讲三国三嗰先讲过啦，所以丢炸呢个 buff 之后，铃木裕系咪一定做唔掂咧？唔一定嘅，可以睇下。 系啦，所以俾咗次机会佢。系啦，我嗱跟住好啦，又俾咗呢个又唔系俾机会啦，就系咩？估唔到佢落，估唔到佢系食回头草嘅。 今年 TGA 最大最即系啱啱嗰扎咧，有几只咧都已经系好惊人噶啦。但系喺大神面前，直接讲埋喺大神面前，其他都只能跪了。 嗱，咁咧就系咧 Capcom 就追台翻佢只经典嘅游戏大神啊，真系大神啊，其实即系犬神，因为主角系只狗嚟嘅，系啦，咁咧就台翻出嚟，重点就系开发者系神谷英树酷无职，咁就佢自己开间公司叫四叶草 Coffa， 咁就出嚟就以呢间公司名义就重新帮 Capcom 搞，即系话翻翻老巢，即系转一个大圈， 半翻老巢啦吓， 半翻老巢啦， 啊，兜个大圈始终都要翻翻嚟。 咁我心谂，咁点解咁你不如留翻啲白，咁我做啦。你反正都系讲真就系，我又唔信白金庸室会拒绝 Capcom 接 job 喎。嗱，我又唔系好信白金庸室会拒绝 Capcom 睇下 job。咁你出嚟搞公司，我最初大家估佢会有掘走掘中国金啊嘛，但系结果，可能中国之前难掘啦。咁，结果佢开间公司入翻嚟帮接 Capcom 个 job。回个头来又系 Capcom， 即系又翻自己老公司，好事嚟嘅。咁始终我都系话晒，都系 Capcom 人啊嘛。 我觉得佢系同白金嗰边有某啲人嘈反咗， 似佢风格啊。 即系你知佢咁惹火噶啦，咁咪翻到去搵老家，老家翻嚟啊，系啊，你翻嚟啊，系啊，啱啦，即系大神，你系时候执佢噶啦。即系大家咁多年嚟由期待到等待，然后到。绝望，完全放弃咗，唔认为佢就真系只此一作，冇后边噶啦。到最后，佢竟然同你讲，我哋有续作，即系本年最大惊喜，甚至没有之一啦。游戏界最大惊喜应该系佢噶啦。 系啊，因为大家冇谂过佢要有续作，因为当年好受好评嘅。嗱，叫唔叫作唔敢讲，但系一定系好叫好，超叫好嘅。 当年系唔叫好不叫座嘅，但系咁多年系慢慢累积咗唔少销量嘅。 咪新 game 都系咁样嘅，新 game 叫好不叫座，到第二集先至开始叫座噶嘛。你第一集你通常一定要咩？你系预咗第一集咧，一定系唔叫座嘅。你等慢慢熬出嗰个好评咧，第二集就爆红噶啦。你唔能够期待佢一开，你唔能够期待一开始卖300万啊！呢个年代冇啲咁嘅嘢噶啦。 即系佢个性质有啲似《汪达与巨像》，就系出嗰阵时咧，冇乜人讲，但系后屘就慢慢啲人就累积翻啲口碑，亦都累积翻啲销量，而今年亦都一齐。同一个强合之后公布出新作，不过当然啦，《汪达与巨像》就比较 K 制作人嗰边啦，我讲紧就比较崎岖少少啦。OK， 神谷英树都好崎岖，即系 神谷英树。当然啦，佢崎岖系佢，我觉得佢自己嘅 佢，我又有八成系佢资料嚟。 系啦，佢唔拍戏，即系佢唔会听嘅节目啦，唔拍戏讲真啦，喺业界里面，佢同阿烂面佬都系最麻烦友嚟噶啦。 跟住佢隔空搏鸠你。 佢麻真系嘅，佢系兼麻烦嗰只嚟噶嘛？唉，唔好讲佢啦，唔讨论。 啊，但系相对于《汪达与巨像》咧，一路都大家觉得佢可能会有新作，但系大神大家真系绝咗望噶啦，大家真系放弃咗噶啦。喺呢个时候佢先攞翻出嚟，真系有啲意外啊！有啲人甚至系话感动到喊出嚟添，唔使咁夸张啊！虽然都唔夸张噶啦，如果你当年受过感动嘅话，你而家终于听到佢攞翻出嚟，咁啊， 好啦，咁差唔多讲晒啦，要讲嘅都即系扫晒啦，唉，呢个新城猪肉奖嘅主赛，今日到此为止啦，咁下一集再见，拜拜。 拜。